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产品经理如何获得非权力性的影响力。首先还是开篇定场诗，今天选的诗呢，是唐朝诗人孟郊的一句诗，叫做“何况一形体，信任为股肱”。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 Google 的产品经理招聘要求里有一条，大意是无需通过汇报关系或权力，就可以影响技术团队和其他跨职能团队完成任务。这个要求其实也让不少产品经理很郁闷，没有胡萝卜也没有大棒，不能威逼，不能利用，如何才能对团队施加影响力，让大家一起聚在一块儿做事情呢？我记得之前有个同行啊，私下里跟我吐槽，这个说他们 CEO 给他打鸡血，说这个产品经理就是没有权力的小 CEO，他当时很激动，说没有权力还 CE 哪门子哦？有种让他自己来试试，是吧？其实在我看来呢，这个要求并非不可行。产品经理不依靠权力和汇报关系，建立影响力的最好办法，其实就是建立信任。当大家相信你在推进正确的事情，自然也就愿意聚在你的身边，配合你去交付产品。今天我就来讲讲产品经理如何建立信任。在我看来呢，在不同的职能组成的团队中，建立信任的唯一办法就是持续的、保质保量的交付承诺。产品经理的大部分工作都带着未知，是否有成果啊，其实要在未来才能检验出来。而这些成果的前提呢，是需要各种其他角色投入大量的资源和精力，也就是人家先要干活，干一段时间才能知道你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的。那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现在要你投一笔钱到某一个什么基金，那什么因素会让你更愿意做出投资的决定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信任，你对这个人以及这件事情的信任。那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一点呢，是建立信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建立信任不是一蹴而就的，好多资历稍微深一点的产品经理刚到一个公司啊，就想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重构产品模式，推出新的产品计划。这个除非你已经是行业里面非常有名气的产品经理，做成过很多产品，否则啊，这个过程通常会很容易碰壁。之前有同事还有朋友换工作，问我到了新的环境之后怎么落地。我一般都会建议他要从小事做起，多做少说，这个死磕自己，别去磕别人，是吧？先建立一定的好感和信任之后，再琢磨怎么干大事儿。我们先从小事儿做起，哪怕就是发个数据日报，甚至说你帮人整理一个产品文档，这个干干净净、妥妥当当的做得很漂亮，做到超出期望，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只要这个公司在向前发展啊，事情自然就会升级，公司和团队就会倾向于交给你更难的任务。也会愿意给你更多的资源，因为稳嘛，对吧？你之前的事情证明了你可以做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继续把新的任务做妥当，做得超出期望的交付，然后一轮一轮的周而复始，这个信任就会建立起来。我记得之前看过一句鸡汤，说这个什么叫人才？人才就是交给他一件事情，他完成了，然后再交给他一件事情，又完成了。这其实就是在建立信任的过程。一开始给你一个人日的开发资源，做一个很小的功能点。让你按时交付，做得非常漂亮，那下次就敢给你5个人日，然后给你5个人日之后呢，你又保证这个保质保量的交付了，下次就再试试10个人日，然后就逐渐的增加这个资源的过程中呢，你或许就有机会开始做更大的项目了。但是注意，很多时候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也会有做砸的时候，做砸的时候呢，就会影响你的信任分值。之前有个公式啊，说的是每做对一件事情。信任分值可以加1分，但是如果做砸一件事情呢，分值就会降10分。所以这个我们在团队里面建立这信任和影响力啊，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时刻保持重视。我们可能要不断的积累正确的事情，才能抵御偶尔失手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我们拿前面这个举的投资基金的例子来做类比，如果说一个基金经理干了10年，每年收益都高达30%，然后另一个基金经理呢？虽然以前收益率也挺高的，但最近3年每年都亏20%。第三个基金经理是个新手，还没有任何业绩历史，你会选择投资哪个呢？这我想答案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对吧？你肯定选第一个嘛，有经验又有这个成功的经历的，会更容易获得信任。那我要说的第二点呢，是关于试错的。可能有人会问，产品发展不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吗？总会有做砸的时候。那如果说做错了，就像刚才说的，就要扣分，扣10分，那会不会就让大家宁可不做事，也不愿意做错事？ 结果最后整个团队就没有人敢尝试，都缩起头来自保。首先呢，我要说的是，一直不做事其实也是会减分的。如果你长期没有这个特别实在的产出，大家也一样会丧失对你的信任，而且还耽误了你自己宝贵的时间成本，得不偿失。所以千万不要这个成为这样的人，或者待在这种就是宁可不做事也不敢犯错的这样的环境里面。其次呢，就是对于所有的尝试，都一定要进行提前的沟通，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尝试的目的、逻辑、数据，还有可能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都提前交代清楚。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我们决定为一个内容产品做文章分享的功能，我们提前要说清楚，目的是让用户帮助我们筛选和传播优质内容，然后吸引更多的潜在用户。逻辑呢，是用户愿意分享好的内容，而内容可以吸引潜在用户通过二维码呀或者链接来进入产品，最终注册激活成为新的用户。这就是这个整个的流程的逻辑链条。那数据证明呢，是我们通过测试发现分享的比例比较高，而且分享内容的用户转化率也很不错。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有可能会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们认为会有5%到10%的内容消费用户做分享这个动作。然后每一个分享出去的内容可以吸引5到10个用户进入，然后进来的这些用户呢，其中10%会转化为我们的新用户。然后当然风险也很清楚嘛，比如说这个数据估测过于乐观，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某一些渠道，假如是微信做这个分享，有可能会被封禁等等。那如果我们提前把这些东西都沟通清楚，想清楚，然后沟通清楚，告诉大家哪一环有可能会出问题，可能会出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清楚并且达成一致。万一到时候真的出问题，对这个产品经理信任度的影响呢，相对小一点，但还是会有影响啊，但相对小一点。我们还是拿刚才的那个例子来看，如果说基金的投资策略和风险都交代得很清楚，比如告诉你，其中这个基金啊，80%投的是企业债券，20%投的是指数基金，那即便是最终赔了，或许你对这个基金经理的责难就能轻一些，毕竟策略和假设啊，之前早就说清楚了，你对这个风险和收益会有所预判。但是呢，最后还是要说，这个即便所有的提前沟通都非常充分，错了还是要扣分的，这个还是一样会影响信任的。这个就是职场的丛林法则，必须认。那第三点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要重视承诺，不要去找借口。有的信任是完成被动任务，而更重要的信任呢，其实是来自于你的主动承诺。你开口承诺一件事情，然后按时成功交付了，这个过程对于建立信任非常有价值。这意味着你的下一次承诺会更有力度。对产品经理来说呢，承诺重于生命。在没把握的时候，能不承诺尽量少承诺。可是，一旦承诺了，就要尽一切的可能去做交付，不要随口答应啊，也不要太多暧昧。如果做不到，就礼貌而且清楚的拒绝。比如业务部门来找你提需求，可能当面你不好意思驳人家面子，说的比较模棱两可，结果人家就误会了，以为可以做，等了2礼拜看没动静，跑来问你进度，你说还没做呀。那这时候对方对你的信任程度其实就会降低，你说冤不冤？或者你拍着胸脯说项目一定在某一天发布，到了那个点儿结果没发，可能项目本身真不差那一两天，早发一天晚发一天没那么这个要紧，但是下一次你再定项目计划的时候，别人可能就要打一个折扣来听了。我之前公司有个开发，偶尔会做项目经理，不是偶尔，他其实经常会做项目经理，但是这个哥们儿答应的时间基本就没有兑现过。后来每一次只要他做项目经理这个因为会开 kickoff 嘛，计划某天发布，然后大家都会半开玩笑的说我们照着这个时间往后加一个礼拜做准备就行，这都已经成为了这个项目经理的固定人设了，不要变成这样的人啊。那可是呢，总有意外，万一承诺了没做到怎么办？牢记三点，第一点呢叫做不要找借口，第二点是要提前反馈，第三点是要有耐心，在未来逐渐的找补回来。不找借口这个其实挺难的，比如说我过去曾经有2次我经历过的项目延期给我很深的印象，每次在延期的时候呢，那个项目负责人还会做一个幻灯片，专门做一个幻灯片，然后列出一大堆的客观理由，理由中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在推卸责任，大家在底下看他这个幻灯片的时候感觉就非常糟糕。如果承诺是你给的就尽可能的自己出来背黑锅，该道歉的道歉，然后把精力放到寻找解决方案上。就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做的一个幻灯片是怎样去弥补已经发生的问题怎样去尽量再往前赶下一个发布节点，可能就会很好，而不是说你在那找借口，然后说比如说这个人不配合你交付这个承诺，那个人不配合你交付这个承诺，你这么说只能说明你没有能力罩得住这么合作方的大型任务， 其实依然是一种失职。那第二点，提前反馈的意思呢，就是当有风险出现，影响到了这个承诺交付的时候，尽可能提前去沟通，发个预警，不要到最后时刻才去报告，那样会显得你既控制不了局面，还缺乏责任心。而且提前的沟通暴露问题以后啊，会更方便的尽早引入外力，尽可能把影响降到最低。当然了，每一次失信，就像刚才说的，每一次失信还是有伤害，但是没必要自暴自弃，洗把脸，重新出发，对吧？依靠未来，比如说我犯了一次错误，那依靠未来持续不断的交付新承诺，去挽回这次失误带来的损失，照样是一条好汉。那最后一点呢，其实是一个建议，这个大家如果能识别到这样的环境的话呢，不要在不重视承诺交付的环境里面工作。如果你发现你的工作中那些不交付承诺的人没有受到组织的惩治和淘汰，相反呢，交付承诺的人却经常受到伤害，然后发现大部分人都不太重视这个信任，而你对信任的追求也并没有给你带来更多的机会。比如说啊，我每一次答应的事都做得非常好，但是你发现没有给你更多的机会或者挑战性的事情，那这多半就不是一个成长性的环境，就建议你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换个地方啦。好，那接下来是总结啊，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从产品经理的影响力说起，讲到如何建立自己的信任，怎样避免试错带来的伤害，以及承诺的重要性。最后还提到了这个对于成长环境的识别，希望大家能在自己的工作中通过建立信任，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影响力，更大的空间。你有没有因为信任做成事情，或者因为不信任错失良机的经验呢？欢迎你留言讨论。那我们